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好，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是 Jason 朱新杰费春张彦凯的 Gay Sweet， 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It's a place in my brain. So, 像沙漠其实需要水。It's not about you. 翻山越岭来到新的土地，篝火遍起五流，看的人有奖励。Go gotta go， 我们牙尖叠背。Boom gotta boom， 我们成群结队，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自由平行世界。只要火够大，哪怕披星戴月。Hold up，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拥抱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此起彼伏，观众席变成愿意 wait a minute， 当心麦克风的威力，就让这战火继续腾飞。 That's the dream，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全中国强力首播，朱星杰 featuring 张彦凯 Gay Sweet。 在这首歌不仅风格混合制作也是国际联合团队这首 Electro Hop 舞曲的作品融入了 EDM 跟 Trap 的元素，主题呢是讲努力跟汗水是支持梦想前进的动力，哇，真的很好听啊。 全中国强力首播， 王心凌 Cindy 呢要马上推出她第十二张专辑，我们来听全中国强力首播， 我在这里， 爱的重量， 我在这里， 全中国强力首播爱的重量，选自 Cindy Loves to Think 爱心灵这张全新的专辑，来自王心凌。 全中国强力首播， 哇哦，有三首首发单曲哈。第三首呢，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的新歌，来自一对好朋友何洁和苏醒，他们真的还关系蛮密切的，经常在互动耍宝啊，互相的开玩笑。这是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演唱的插曲《水仙》。 若不是心头泪迎风轻洒，看不到这池水沙岸生花，命里挣扎要我放下，被你呵护的天涯，与愿违与天对也相随。 纵然残山生水摇摇欲坠，护得手中花蕊遍地风吹，用这生死大梦一回，九月霜枝也无畏，做了你 水，摇摇欲坠。忽得手中花蕊，遍地风吹。用这声色大梦一回，九月霜枝也无味。做了你的堡垒，永不回。 中国强力首播何解苏醒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演唱的插曲叫做《水仙》。接下来我们继续热力追击，来关注近期歌坛的新闻资讯啊！最近莫文蔚呢在成都举行了角色莫文蔚25周年巡回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嘉宾不是张杰，也不是华晨宇，而是一头非常可爱的黑熊卡通人偶，萌翻了全场。莫文蔚3年前曾经担任亚洲动物基金永恒爱心大使，因为黑熊被抽取胆汁的恶劣行径呢时有所闻，所以他持续呼吁社会停止虐待黑熊，让他们重获自由。在他的眼中，黑熊就像可爱的宝贝啊。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到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声息，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你梦里，不管心在在你怀里，不管心在 天是一阵山，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心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李荣浩最近举行了年少有为巡回演唱会的发布会，他透露自己为这次演唱会亲自制作了一部电影啊，会穿插在各个环节当中，这还蛮酷的。李荣浩呢，曾经是偶像练习生的导师之一，提到现在红的 9%， 他说呢，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实力和能力，增加自己的本领，多出好的作品。这里是麒麟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蔡依林马上要推出新的专辑，叫做 Ugly Beauty 哈。最近被一位特殊的歌迷在网络上表白，这位歌迷呢是一位听障人士哈。那小的时候呢，常常被小朋友嘲笑，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蔡依林的歌声，慢慢找到自信，一直关注偶像18年，最近也是鼓足勇气发文，希望当面对蔡依林说声谢谢。Jolin 也转发了微博哈。我们来听骑士精神啊。 当我看见

也是一部非常具有张卫健个人风格的作品。剧中前两集就出现了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以及齐天大圣中经典的台词。张卫健坦言，这是他精心设计与粉丝之间的回忆杀，尽管他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很爱回忆的人。我会尽量把观众熟悉的那种张卫健的味道释放出来，再加入一些成熟的部分，且要注意不能让成熟变成沉闷。另外，在谈到拍大帅哥的初衷时，张卫健还提及自己近两年走了很多城市，感受到现代人的压力都很大，而电视上的喜剧却越来越少。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今天非常非常冷，大家赶快回家哈。我是麒麟，继续关注歌坛热点资讯。向来低调的王菲呢，今年登上花月之城，让大家看到高冷外表之下的少女心。那么这个节目之后呢，王菲将参加国家宝藏的录制。12月5号呢，王菲最新的宣传片曝光啊。作为一档呢有着非常深度的专题节目呢，国家宝藏也是要借助明星的效应，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中华的璀璨文明。 听到这首歌是王菲的《清风徐来》。接下来呢，说一下 Alex 杜德伟，他最近在台北举行发片会，首度担任专辑监制的杜德伟，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来筹备，3年时间来实行。杜德伟说呢，体会到了怀胎十月的感觉，不过这个胎怀了5年之久。另外还邀请了相识30多年的宽姐邱丽宽担任重要嘉宾。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Alex 专辑的标题曲《起来》。50多岁的杜德伟 Alex 永远是拥有活力跟超前的意识，整个90年代哈，他的歌坛算是潮流的指标。我们刚听到他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起来》。组建不满3年的 Lion 狮子合唱团最近爆出鼓手阿巨退团，萧敬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退团的原因是因为私人的问题，因为他的爸爸身体不太好，所以要回去继承铁工厂的家业，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玩音乐了。阿巨本人也是纠结了很久，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其他成员也是表示理解和支持。来听一下狮子合唱团 Lion。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我学会了抉择。你的背影远的像雾了，我不再回头，当脚步被回忆绑着，我跑过沙漠，我不要变得小小的，找不到自我， 天空来自 Angela 张韶涵，12月14、15，他会在台北小巨蛋连续两场旅程演唱会，也特别邀请了摇滚歌手信来助阵啊，跟1.91米的信同台，两个人啊共组最萌身高差组合，其实都是好朋友，很多年啊，第一次见到信本人的，说到金叔惊呼，这个人怎么这么高啊？啊，有一次呢，朋友聚会的时候呢，信突然拉他一起来唱，说还跟他说呢，我知道你唱得上去，这次歌迷有望在现场来目睹两个人飙高音哈。11月28号，易烊千玺正式迈入18岁成人礼。下面听到是音乐人郭顶为他创作的新的单曲《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这次合作让郭顶发现易烊千玺比自己话还少，让不善言谈的郭顶啊逼他成了话痨。这首歌呢是郭顶擅长的迷幻摇滚的风格。易烊千玺，《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 这里是虚惊一场，少说不自。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何静《太爱太爱你》， 太爱太爱你呀。 新歌二号汪苏泷《不负》， 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 新歌三号苏诗丁《心弦》， 现在心间。 新歌四号刘美玲《莫忘》， 几番霜 歌五号杜德伟起来。新歌六号好妹妹乐队日子。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 新歌七号黄龄钗头凤。 好景繁华为谁等。 新歌八号朱星东留给了时间。 我对年少还有着疼。 新歌九号陈鸿宇人在旅途。 千山万水脚。 新歌十号胡波涛丑牛。 又何必装作只和白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点50分、16点50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歌曲中的各种恋情，歌曲外的各种反转，一个音乐之内唱到撕心裂肺的唱作人，一个音乐之外有趣笑到内伤的东北小伙。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此刻苏立生携全新创作专辑《认苏》做客，就在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爱后犹豫。 嘿、hey,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歌手呢，两年前在歌唱比赛当中，他粗犷的声音给了人很大的震撼，而且我在他的身上呢发现了很多的反差萌，比如说他非常的年轻，可能他长得有点沧桑，而且呢这个蓄了胡子，所以大家亲切的称他为胡子哥。然后据说他其实内心深处还是很细腻的，而且有东北的那种东北人特有的幽默感。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次来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大家觉得非常可爱的苏立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立生。 那今天呢，这个苏立生带来了个人职业生涯其实算是第二张唱片了哈。 对 啊，叫认苏。我们首先通过这个这是一个谐音梗，我们来通过认苏这首歌来认识一下最新的苏立生。 那星星都亮着，是谁放的烟火，连乌云密布都散了。听，是谁人在唱着那为你写的歌，连风声都在附和。错，做什么都错，没有资格，聚散不由我。拜托，对你我来说都不好过，毕竟日出日落我们走过。不是我想的太多，有没有在乎过我，是我懦弱，还是你太过火。突如其来的冷漠，还要我怎样的配合。算了，不是非你不可。 这首歌就是认输，苏立生作词作曲，你怎么来评价这首歌？听起来很传统的劲歌。 其实我写这个歌其实就是想，本来就是服了，但是可能也是当初为了配合这个新专辑名，然后我这几首歌基本上都是讲的自己的，包括朋友的这个感情经历，所以说 各种恋爱当中的经历， 对对对， 有认刚开始的，有分手之后的。 大多数都是分手之后的。 这六首里面有几首是你自己的？ 最起码有一半以上。 我敢说全都是你的。下面呢，目前是正在中歌榜上榜、正在打榜的一首歌曲，叫做《爱后忧郁症》哈。当然，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苏立生的最新的一批《认苏》，全部都是你创作的歌曲 哈。对对对。 那《爱后忧郁症》呢，就有一点点就是跟你在比赛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很类似了，开始奔放起来了哈。 对对对。其实做这一整张要一首这样的歌，是因为大家从我那种奔放的状态认识的我。 对， 然后这个是当时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不是那种摇滚到骨髓里的人，我只是表面上很摇滚。 明白。 而且长得也很摇滚。 哎， 但我内心实际上是住着一个小公举，不是住着一个就是住 小公举，这个形容是对的。 对，然后就是也挺细腻的， 哎， 那种感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我虽然长着一个张飞的面容，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是对。 我明白这意思哈。我们接下来就回到音乐当中来听一下主打歌曲《爱后忧郁症》，同时也请大家这个闪回到苏立生在参加每一次比赛当中舞台上的那个苏立生，那个奔放的狂野的苏立生。 爱 像一阵暴风雨，当我站在雨里，久而久之会孤独成瘾。我想问问我自己，还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要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爱后犹豫。 后忧郁症来自苏立生最新的 EP 叫做认苏，就是认识苏立生的意思哈。所以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爱后忧郁症哈，虽然没有在舞台上听起来那么的摇滚那么的放，但是已经在这张 EP 里面算是最原始苏立生的感觉了。 对 对 你看接下来我好想你就很安静了哈，就有点端着含着装着的感觉了哈。哎，那这个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失恋的状态呢？那这是藕断丝连，永远忘不了他哈。 那会儿其实是这个，是我刚那会儿刚比完赛，也刚分手，所以我才会讲我好想你嘛。 哦， 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性格不同啊，还有年龄差异啊，就是包括， 哦， 对这个代沟啊。 哦， 当然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就是还是觉得不合适 啊。对，我觉得创作型歌手要多谈恋爱啊，这个 尤其是情歌。 对对对对，分手二十次，你写出来的歌曲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我们来听一下苏立生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哈，我好想你。 感情的伤痕里，那道可以比你说分手还要锋利。分手的日子里，唯一默契是我们彼此不再联系。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换我的心在风里，统统让它随风而去。换我的心在风里，等自己。哦哦哦哦，换我的心在雨里。 痕里，那道可以比你说分手还要锋利。分手的日子里，唯一默契是我们彼此不再联系。 想你来自苏立生啊，今天呢这个苏立生呢来做客中歌榜，下面这首歌叫做不见啊，不见里面的这个韵脚，其实很多人唱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容易的把它很美的表达出来啊，安的韵脚是不是心愿呢 啊眼前呢想念秋天咖啡店呢 啊等等这种东西 这个是实际上因为这个主要在第二段开始的主歌是都是真事儿坐你坐过的地铁你爱的咖啡店 是 就是真去坐喝你不是他其实是我喝过他喝爱喝的酒但就不押韵就往里加 允许适当的改变 对对对 这个所以从苏立生的这个创作当中啊包括你的表达里面我们听到其实并没有很曲高和寡其实都是身边很熟悉的一些场景 对对 很接地气的一些感情 对对 对, 对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不见来自苏立生的认苏 岁月留下了时间一年又一年星星绕天空盘旋一圈又一圈衣衫褴褛的少年许下了心愿如果还能再相见希望不是擦肩、有那么一瞬间似乎在眼前所有过往所有眷恋都变成想念就在那一瞬间手在风中画圈在天黑以后黎明之前你越来越遥远我想念

回廊亭杀人事件是一部复仇女王的故事，是东野圭吾最诡异、最具悲情的本格推理极致之作，集双重复仇、密室、爱情于一体，对人性和情感进行拷问。12月8号和9号，也就是本周六和周日两天，大型儿童英语互动式魔术舞台剧《时钟剑传说》将亮相北京剧院。《时钟剑传说》是一场带着孩子们互动的魔术表演，表演中除了有魔术外，还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皮影戏。另外，演出中被纽约杂志评为最佳儿童戏剧魔法大师克洛德纳将带着小朋友们跟着自己变起了简单而又神奇的魔术，现场的小朋友们也会瞬间变身魔术师，让硬币消失，让铅笔脱离地球引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云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上苍月发三丈，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这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云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云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再与你素手成双。 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看不破。世间的精华岁月太多，回眸青春年华任消磨。在天涯待花开，只为一句承诺。 时间来定夺，梦模糊了轮廓，留下记忆的斑驳，月光不解幽云的不舍，远方南亚相思的云遮，轻轻探望时有多少选择，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看不破时间的精华，岁月太多，回眸青春年华任消磨，在天涯待花开，只为一句承诺。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歌曲中的各种恋情，歌曲外的各种反转。一个音乐之内，唱到撕心裂肺的唱作人；一个音乐之外，有趣笑到内伤的东北小伙。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此刻，苏立生携全新创作专辑《认苏》做客，就在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黑龙江的苏立生，掌声欢迎的是苏立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立生。 我们回到苏立生的第二张 EP， 自己全创作的这张《认苏》EP 里面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字的歌名叫做《念》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念其实是我2015年写的。 哦， 2015年那会儿。算是最颓的一段时间， 就是还在酒吧唱歌，啊，看不见， 已经不唱歌了， 已经不唱歌了。 因为2015年就开始筹备着去比赛了嘛， 哦， 再去试音，一直在试音。 哦， 但是那会儿女朋友走了， 啊，又走了，啊， 这个走的我比较惨，流泪说分手，就是那个时候， 哦，就是比赛时候的 对 战歌， 对，对，然后只不过就是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床上放的是不是玫瑰花，我忘了。但是是有一个花瓣正好掉在床上，正好掉在枕头边上， 嗯， 然后就有了这句歌词，叫玫瑰花凋谢散落故枕边。 哦， 就是哎呀，那会儿太颓了， 这大老爷们儿就哭了。 嗯，是。 我们来听这首歌《念》。 空荡的房间闪着你的脸，一个人唱守着命运的变迁，抽完这支烟，回不到从前，只能祭奠思念。玫瑰花凋谢，散落孤枕边，缘深缘浅缘聚缘散，岁月 守着命运的变迁，抽完这支烟，回不到从前，只能祭奠思念。玫瑰花凋谢，散落孤枕边，缘深缘浅，缘聚缘散，岁月多遥远。双人床之间，残留的瞬间，缘起缘灭到终点。玫瑰花凋谢，散落孤枕边，缘深缘浅，缘聚缘散，岁月多遥远。双人床之间，残留的瞬间，缘灭到终点。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念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张 EP 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就之前呢我们都在听苏丽生在唱爱情当中的像认输啦、忧郁啦、想念啦等等，可是到了这首雪花，我个人的理解它是有一种升华的感觉。 我是为什么把这首歌放在最后，而且也想要一个这样的歌，因为前五首歌听起来用现在的话讲就比较丧，就听完了感觉好像失了无数场恋， 本来就是 对。然后那个最后这首歌呢，实际上是本来是想写父母的，然后就是想就看着父母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到今天，就是他们两个人相偎相依啊，才大概的理解了什么叫 与子偕老， 知子之手与子偕老，对对对，才大概明白了这一点。 哎， 还只能说大概，只是在门外看见了。然后我也不想做的那么闹，对对。然后大家，因为你看前面，古话不讲吗？打一个巴掌得给一个甜枣子，我这啪啪给了五个嘴巴子，也不给点啥。后来想想，做一个温暖的，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就对于未来的感情都有一个美好的憧憬。 所以呢，可想而知，如果真的跟苏丽生成了朋友之后的话，这个生活当中是不缺少欢笑的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雪花》，来自任苏这张唱片。 雪花落在脚下，在地上一片一片已融化，去呀，去想去的地方，那里有似水年华和童话，多少年青春风景如画，只是在悄然成长。有似水年华和童话，地上一片一片已融化，去呀，去想去的地方， 里有似水年华和童话。多少年青春风景如画，只是在悄然挣扎。似水年华和童话， 雪花。苏立生，其实作为黑龙江的孩子的话，这个雪花就是代表一种对家的一种想念了。 对对 啊，家里的雪跟北京这两年没雪了哈。你们黑龙江还是每年还是大雪的哈。 每年还是大雪。 签约少城的话，是跟你在梦想的声音里面翻唱张靓颖的歌曲有关吗？ 多少有一点吧。啊，我是当然。老板说没有，我是觉得多少有点。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唱这首歌？ 我是人家给选的这个歌。 你也太实在了。这一般要包装一下呀，就是张靓颖坐在台下，这我要唱一首歌要讨好一下评委。 没有，因为要求必须得唱他们的歌。 所以当时你还记得张靓颖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说了很多，而且帮我说了很多。算是很大的鼓励，即使那天我没有讨教成功，我也觉得就怎么讲，就是给了我很多帮助。 你之前唱歌的话，其实都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路子，对吧？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什么的。 没有没有 啊， 没人教你，我都是在酒吧一开始模仿 啊。最开始模仿谁啊？ 张学友 啊。你还能张学友呢？啊， 后来嗓子不好就杨坤。 怎么叫嗓子不好呢？ 后来常年唱，我一个人唱。 哦，就一场都一晚上你一个人唱？ 对，从8点到12点，每节45分钟，休息15分钟。 每天晚上就是一个演唱会啊。 对对 对，每天晚上都是我自己在唱。所以那会儿 生意好吗？ 不好，唱黄过无数家酒吧。对各位老板跟老板娘们说声对不起。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誓言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人群中再次邂逅，你变得那么瘦，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要去看细水长流，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梦。 败退后，下几次如果邂逅，你别再那么傻。我想一直沦陷在你的眼眸，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就回到了《梦想的声音》第二季啊，第八期。苏立生翻唱的是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这一幕一幕的闪回呢，其实同时也见证了苏立生在歌坛其实很短的时间啊，但是不小的一种成长了啊。好，那其实今天很开心啊，虽然我第一次认识苏立生哈，他也是一个慢热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质朴的孩子啊，至少还跟在东北小城那个时候的样子是一样的， 对对对， 是不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对对。 这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大家回到我们第一次很多人认识苏立生的地方，就是中国新歌声，这首歌叫做《流着泪说分手》啊，当时确实是让大家流泪啊，就是好好珍惜一下这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啊。这个最后我还是要祝小苏啊，感情路不要太坎坷了啊。虽然我们希望听到你更多好听的歌曲，但是也希望。下一个就是永远了啊！ 对对对对，谢谢了，谢谢了，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我是麒麟，谢谢苏立生，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你终于对我说分手，我们走到分岔路口，多希望这一秒永远停留。站在原地没游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滋养到尽头，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罢休，我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罢休，我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这里说分手，我不愿让